沙咀海旁啊。 嗯，那個咩咩二人組啊？ 殺女二人組。 殺女二人組，好似嗰啲落 disco 啊，或者去即係溝女二人組。 蘭桂坊啊！ 嗱呢啲就識嘢啦。 蘭桂坊 disco 講蘭桂坊， 我都掙扎咗好耐，用唔用呢個名好咧？我都係幾中意呢個名，因為佢哋真係。呢、這個二人組實在太過。 花家姐有冇俾人遇過啲殺女二人組殺過你？ 點止兩個啊！你太低招啦。 嗰啲冇戴眼鏡出街啊，梗係黑掹掹都冇戴啊！花家姐照燈。 冇帶佢翠華照照。 冇帶佢照燈啦、啊， 你又 所以咪坐尖到海邊 照燈嘅， 睇唔清楚。 係嗰度睇唔清楚花家姐嘅樣 子。有冇搞錯啊？ 嗰可以幻想多啲啊！你明白？ 阿周教練，你話啦，如果我浸親，你會唔會嚟救我啊？ 梗係唔救啦！ 你都唔識講，貴人 周教練唔會，周教練頭先係係人都救嘅。所以你不可以問他，他是會救你的，但他不是因為你漂亮， 真的有似你，當然啦，喂，救人一命喎，是不是？你其實咪積了很多福的，剛剛 原本是的，其實落了水之後呢，想想下都救不過， 很衰啊， 我相信周教練一定會救，即其他人就難保啊。 鬼故嗱，你听咁多鬼故啦。今日呢个其实我觉得有少少似鬼故。呢、 這 个教练点会咁啱喺嗰个时候出现？ 呢、這个世界咧，嗱，我想话俾你听咧，呢个唔系鬼故嚟噶。 你有冇开咪先？首先， 梗系有啦。你自己有冇戴耳筒？你梗系知道我恶住噶嘛？真系我专业嘅professional。 得啦得啦得啦，professional。 我要 sell 自己啊，唔好意思。 出埋电话。 唔系我问题咧，就系咧，其实我都系讲嗰句啦。你根据易经嚟讲都好咧，啊，呢个世界咧系冇巧合。所有嘢咧都系有姻缘嘅，所有嘢咧都系整定嘅。啊，教练喺度出现咧，其实咧已经安排咗嘅。啊，唔系巧合嚟嘅呢个。 冥冥中自有 大只佬啊，大只佬啊， 系啊， 嗰啲 前世今生嗰啲。 突然间见到个影像，其实 呢啲系整定嘅。 因为教练话佢根本从来都唔会喺嗰度跑步嘅。 直情啦， 甚至乎你有几耐冇去嗰度啊？譬如话 我第一次 啊，都好多年， 好多年细个拍拖嗰时啦。 佢仲要唔惊夜妈妈，通常你跑到咁上冇人，你会掉头噶嘛？因为太静啊嘛。佢去到最笃啊，去到大包米嗰度咧，真系冇人噶。咁佢都继续跑啊。 系咯，其实你一路跑嗰时，你唔惊咁黑俾人哋劏死油咁样？ 咁又唔会。 梗系唔 会，哇咁大只汤死牛，证明你真系咧冇经验啊！ 唔系，汤死牛有几个嚟嘅？ 唔系，汤死牛通常唔会向嗰啲跑紧步嘅，因为身上乜都冇噶嘛。 有钱嘅，点都 点都有啲嘅， 包嘅， 唔会啊，梗系 唔带噶。 你点会带个银包去跑步噶？ 我见而家会搵条手带咁嘅嘢绑住喺手臂，好有型噶。连埋手机 就 iPhone 都带埋啦。 系啊，连埋手机一齐带埋。 iPhone 系为咗听歌啫。 咁系咯，如果而家就 都唔争在带多张身份证啦。 咁但系唔会带个。带钱银包嘛，你唔会买 系咩？我真系 你跑到颈去买樽水都要啊！ 系啊， 你问下教练啦，唔好问我啦。 有八达通可以买水嘅， 系有八达通， 系 啊，同埋佢当时手上面有个电话啫。如果唔系嗰个男仔死都话自己冇电话，咁边个报警啊？ 咁啊冇噶啦，就跑去附近嘅 而家连电话亭都冇噶啦， 系啊冇啊， 而家冇噶啦。 咁好难讲，因为嗰个人咧，佢成身都湿晒，佢就怀疑佢跳咗落水噶啦嘛，可能个电话跌咗落去吓，咁可能佢话冇你都吹佢唔涨。 咪系咯，咁啊变咗真系冇警察嚟噶， 嗯， 就系唔知点算点收科噶咯，系咪啊？ 系咯， 咁啊就阿鬼故系咪都有救呢个救人嘅经历？ 呢啲又系冥冥中嘅即系整定嘅，真系整定嘅。咁我有一次喺某一间尖沙咀一间酒店度游水啦，咁啊我游水咧就。分兩種，一種就真係玩下水，一種就真係叫做有操水性質嘅。咁、通常咧，我就喺邊一個位落水咧，我就會最後尾完成咧就去翻嗰個位嘅。係啊，即係當喺東便堂落水咧，就一定喺東便堂上水噶啦。咁樣好啦。咁我嗰次我唔知道自己做乜嘢啊，我游到去西便堂，游咗我唔記得咗幾個堂啦。去到西便堂嗰陣時候咧，我停咗喺度，我停咗喺度啊，喺池邊嗰度啊，唞下氣先啦咁樣。我其實我唔係攰噶，無端端咯，因為突然間咧 唔係攰喎。 我真係唔係攰㗎，我好強調呢點。 因 為無端端停咗喺度，但突然間感覺到後邊咧有啲嘢養下養下嘅。如果海灘以為大白鯊嘅咧，咁有啲嘢養下養下，擰住面咧，見到有對手喺度揈下揈下，見唔到人頭噶。咁、我第一時間諗有人浸親應該。咁、我咪游出少少扯佢埋嚟咯，扯埋嚟個小妹妹嚟嘅，係啦，即係咁巧我喺嗰個位。如果唔係咧，其實救生員見唔到嘅， 睇唔到啦， 睇唔到， 睇到都好耐之後咯。 係啊，跟住後屘我扯咗上水之後咧，其實我都冇出佢聲，我咁就走咗啦。跟住後屘即係冇乜事，佢咳咗幾聲喺個岸邊唞咗一陣，跟住行咗翻去佢媽媽嗰邊啦。咁我冇理佢，我自己游水，跟住咧我上咗岸之後坐咗一陣，救生員走嚟揾我， 先生頭先係咪有小妹妹浸親啊咁樣？跟住我就以為，唔通佢投訴我非禮 佢話，誒唔係㗎，點知 無端端走嚟問我， 解釋嘅嚇。 跟住佢話唔係，因為原來佢翻去啊，妹妹翻去話咗俾個家長聽，我家長咧就話翻俾個新人， 有個靚嘅叔叔， 係啦， 救咗我咁樣， 好英俊， 個冇頭髮嘅叔叔， 咩冇頭髮啊？好型嘅，好型嘅叔叔。 我嚟嗰個，雖然同你講話，佢哋下次唔好搞呢啲啊，大佬我做嘢啊嘛，揾食啊嘛。 係啊， 我以為佢即係炸你型唔係。 我以為係啊，以為佢炸我型。 佢多謝你啫，咁即係好多嘢都係整定。正如 如果佢唔夠，可能人哋又真係冇咗命都唔 睇唔到嘅，因為咁大個泳池，咁多人又揾水，得一兩個救生員，其實邊度睇得咁多啊？ 係啊，我自己細個嗰時都有少少浸親嘅經歷嘅，所以而家咧就有畏水症。 你雞你又驚水嘅， 你唔喺水度見到雞， 所以鄧家雞入邊 就係咯水雞。 唔係啊，所以咧我就唔識游水咯，咁啊就驚浸親，成日驚咁啊，所以就唔識游水啦。 嗯，咁啊呢個鬼故王好熟喎，不如佢幫下你啊。 我教細路女嚟咋，你超齡啦，唔好意思。 夠遲咗啦，阿姐上一次就講到教練，即係 上一次。 消防员已经将嗰个系雷击口上水晶轮啊，起潭啊， 起潭 水晶轮啦。咁跟住你哋点算啊？ 不如补充翻少少先啦。嗰个女死者咧，其实佢当时着嘅衫系点样？我见嗰张相系佢着住短袖衫。 系啊， 但其实你话当时 除咗外套系咪？ 十一二度嘅啫， 除咗外套啫。 系啦，点解佢会咁样嘅咧？就如果佢真系自己跌落水啦，咁佢之前其实已经自己除咗啲衫噶啦。 嗯， 咁點解 或者佢件衫就甩咗啦？總言之，件衫就甩咗咯，或者喺水中先甩咗都唔出奇嘅。跌咗 咁唔奇啊！如果你飲即係我有好多經驗啦，飲酒呢樣嘢嚇，即係佢飲醉咗酒啊，咁你好易都除衫嘅。 喂，你唔好講，你睇而家十一度到啫嘛，你都係短袖，即係你係一個特殊例子， 唔好講啦， 就不能夠即係坑嘅。咁但係即係唔出奇，因為佢落咗水，或者佢未落水前可以除咗啦，落咗水沖走咗都有可能啦，或者就喺掙扎當中嘅時候扯甩咗。 係哇，呢個都係一個牽涉，究竟係咪真係自己跳落水先？ 嗯，咁又從呢個表面跡象又好難判斷到佢係唔係自己跳落水。 咁啊當時就救咗佢哋上水警輪，咁跟住你點啊你？ 跟住我上埋水警輪㗎， 我都係一齊咁上嘅， 一齊上埋。 即係就唔係你自己爬上岸啦，即係。 即係個消防員咁無情啊！你自己上睇嚟都冇事㗎嘛。咁又唔會嘅，點樣上去落口供啊都要啦，係咪先？同埋佢都問翻你嗰個情況㗎，係咪？即係睇下你當時做咗啲乜嘢嘅，即係救援嘅工作，即係我又要做啲乜嘢咁樣，佢都有問翻你嘅。咁但係同時喺水入邊嗰個男人又點咧？ 一齊上埋， 都一埋上埋。咁佢個狀態係點咧？佢上咗水點？ 有冇好傷心咯？ 係佢好凍，打冷震。 好凍。 同我消防員講話，又係嗰句咯。 係。佢係我未婚妻嚟。 未婚妻啦。 即係佢不斷都強調，好似對白咁樣，係咁。我見人就講啦，我係我未婚妻，求其一個人過嚟。 咦？呢個同報紙描述好似有啲唔同。 咁我係順州教練啦，佢喺上邊啊嘛。 咁我哋都交代埋報紙點講啊？ 報紙 咪就係話消防員話佢唔識嗰個女仔，跟住再問多幾句咯，佢話。唔係好熟嘅啫，我幫佢買保險嘅咋咁樣。 嗱，咁我係正常 啊，阿教練當時現場啊，真係通常佢救咗個女仔上水警輪，一定擺埋一邊噶啦。咁嗰個男嘅企邊邊咯？係喺個女嘅側邊啦，定係喺另外一角咧？ 另外一角噶。 哦，即係唔埋去嘅，上咗就算啦咁樣。 咁因為嗰啲救護員本身就將嗰個女仔抬埋一邊去繼續急救啊嘛。咁可能佢都唔俾你埋去啦咁樣。 咁通常嚟講，如果即係本身係真係未婚夫，都會喺附近啊嘛。 會緊張啲係嘛？即係 望到咯，只係望到咯。 即係佢又冇走埋去，但可能即係視線嗰度望到。咁個水晶輪又唔會好大嘅啫，即係始終都係好細只嘅啫。咁你都望到嘅。咁但係佢當其時係不有啲機械式喎，即係好似見到人都係咁講嘅。佢我未婚妻，佢好驚，我未婚妻好驚，即係不斷重複呢幾句説話。 唔係呢個 turn 我覺得好得意啊！我成日覺得未婚妻呢個 turn 好得意啊！ 係啊， 你會唔會咁講嘅？嗱，通常啊，佢係我女朋友啊，佢係我老婆啊。尤其是緊張起嚟咧，你用未婚妻呢三個字，硬係覺得好似好古怪。 其實我覺得定婚定身已經係好古怪㗎啦，即係唔知點解會 無端端有啲定婚，結就結啦。 咁就好似你買部電話都要訂一樣咯。 我買部電話唔訂㗎，我哋啲 cash 咗 有貨咪有咯，係咪 啊？咁即係你唔係就恨要嗰樣嘢咯？你好恨咪要訂咗先啦，啱唔啱 啊？哦，即係你意思係咁嘅，即係定婚就好似即係你好恨嗰樣嘢。 係啦，梗係咯， 訂咁啊， 咁咪爆咗先啦。 咁咪期咯， 到時退貨七日，用完七日嘅退貨 可唔可以啊？ 咁想唔想反係咪反映呢個男人好愛嗰個女人咧？所以不斷強調未婚妻嚟㗎咁樣。 嗱，我想係強調身份啫，我想覺得佢 一係啦，又或者佢真係即係暈暈地啊，即係自己個狀態唔係幾正常咯，即係淨係好潛意識地講一兩句。说话咯，即系好唔清醒咁样咯。 系咪觉得佢语无伦次咧？算系嗰时。 我都其實冇乜點理佢。 咁啊係，你當其時都梗係要即係睇個女仔或者嗰個消防員或者警察都問你嘢啦，已經喺度嘛。 係啦。 咁佢個狀態會唔會似係暈暈地？個男人清唔清醒㗎？ 清醒啊， 清醒，即系唔似饮醉酒嗰啲人。 唔似。 咁但系你话嗰个男仔，即系呢个头先诶，我哋讲话喺水里边嗰个啦，佢叫周伟基啦吓。咁、其实你话佢系翻过屋企，再落口供系咪？再差馆落口供。 系第二次，我唔系我睇翻报纸，我见到佢啲衫同埋都唔同晒， 唔同咗、哦。 你睇报纸嗰时已经系两日后啦。 系啊。 系咯，因为凌晨五点几截咗稿 啦。最少啦吓，最少 假日 咯， 假日。 咁啊，因為初頭就冇話即刻拉佢噶嘛。 咁你係咯，喺水晶輪嘅時候，佢就架水晶輪就直接去點樣？跟住嗰個即係佢會去咗邊個地方咧？個水晶 輪去咗天星碼頭。 去天星碼頭就上岸轉救護車係咪？咁去咗邊間醫院咧？ 伊莉莎白啦，嗰度 伊莉莎白係咪？咁全程嗰個男人同你同埋嗰個女士都一齊去嘅。 我冇去， 你冇去到，那個男人有去到。 上埋白車， 上埋白車。 因為嗰時你嘅即係任務啊，或者叫咩叫即係角色已經冇噶啦，係即係佢哋已經掛住去救人啊，剩嗰啲落口供啊，咁就俾你翻屋企啦。 你唔需要去警署落口供。 我嗰翻咗屋企事後隔多兩三個鐘頭去打電話俾我， 再揾你個。 我翻咗屋企之後， 因為啲差人都轉咗間啊，轉咗組間。 所以咧就咁啊，我咁嘅興趣就係水晶輪嗰個警察問咗周近寧係咩問題啦？ 係 啊，有冇問你當時睇咗乜嘢啊？你係點樣？有冇呢啲咁嘅？ 冇乜特別嘅。 冇特別。 咁咪再叫佢翻落。 即 係 唔係深入嘅問題，即係純粹係眼見到啲乜嘢咁樣少少。 即係你會講述翻你係跑步緊啊，見到啲嘢啊，跟住嗰個過程俾佢。 冇 都冇嘅。 即係你喺東頭呢度講嘅仲詳細過頭先喺水晶 輪嗰度又冇咩。 而家再重新攞份口供陰公真係。喂，其實當時係咪警方再叫佢翻去落口供，咪已經變咗做謀殺啊？咪定係未知 啊？嗰陣係懷疑係謀殺，先至會再攞一份口供啦。 係咯，即係翻屋企其實都未有機會瞓覺，恰下。 未啊！ 係咯，因為都好攰啦，應該係咪啊？哇！頻撲咗一輪，同埋喂都對你嚟講係好大件事啊！突然間做咩會突然間會走咗水裏面救人？ 點樣同落口供咧？你如果去到你係應該去呢個 尖沙咀警署啊？ 係啊，佢唔係油麻。 油麻地警 署。油麻地。 油麻地啊！ 哦。 去油尖重案组第二代， 油麻地，唔系尖沙咀咩？ 咦，其实佢呢个 case 咧，应该系属于咩个 marine 嘅刑事 水警 嘅，应该系喺水度发生啊嘛。 点样分呢个 咧？就收尾佢条尸咧，就唔系由水警送去公众殓房， 系 咁咧就喺先埋登案啊，咁咧就归陆警管。 点样分噶？ 喂，咁水警咪冇嘢做？其实佢经常都登案噶，嗰啲咩事都一定上案噶。 水警咧，如果你系有条尸咧，你直接咧就送去呢个殓房咧，或者水警基地咧，咁啊归水警。如果你系好近喺陆地上咗，就咪归陆警。 我觉得成单嘢咧，即系以我自己嘅经验讲，成单嘢咧，因为可能水警最初冇怀疑到系一单谋杀啦，佢放咗啊。因為如果唔係咧，其實咧呢啲係咪都攬係自己嘅，係啊，係咪都攬係自己？因為如果你呢啲嘢 case 咧，有機會拉嘢啊嘛，嚇咁有機會去攞到係攞到個功勞啊嘛，所以咧佢無論咩踩邊條界都好咧，佢有辦法咧。我哋有陣時話，而家佢叫俾陸警拆咗水警嘅牙咯，我呢個拆牙係啦，就俾陸警拆咗水警牙。 嗱呢個又係註定嘅，因為咧其實我就係所講啊落水浸親咧，其實嚟講佢佢嚟死嗰時間可以係十幾鐘頭噶嘛，所以咧佢一就唔當佢死啊。但問題咧，你嘅水已經喺岸邊，你最快醫院就係伊麗莎白啦。所以你一抌上岸咧，歸陸警啦。即係如果本身咧就已經證明死咗，即係腐爛咗啦，咁咧就歸水警啦。 咁我又想多問一句，如果佢真係一個水警，即係呢單 case 係貨水警去繼續接手嘅話，咁嗰單謀殺佢點查咧？ 一樣查咯，因為水警一樣有刑事嘅情況，有刑事嘅CID 噶嘛。系啊，水警啊上岸查， 好混乱， 水警都会上岸噶， 水警都可以上岸查， 放工梗系上岸啦。但我意思话佢 水鬼都可以上岸， 但佢做嘢时候咧，即系你 suppose 所有喺水或者海面发生嘅事，就水警去查啦，水警啊即系走私啊嗰啲，全部佢哋查啦。但系嗰单嘢其实喺岸上边， 唔系 死人噶嘛。 不如我咁样同你解释啊，嗱，即系话当嗰单嘢喺尖沙咀发生嘅， 系。 但是呢歸咗九龍的重案去查啦，但九龍重案都可以過海去拉人㗎嘛， 啊，佢嗰啲匪徒咧，原來咧就匿埋咗喺香港仔，佢咪過去唔需要啊香港嗰邊去拉噶嘛，佢過去拉一樣啫嘛。佢喺水路發生呢件 case，但係啲人咧全部喺陸嗰度噶嘛，佢咪上去陸度拉咯。 咁水警係咪都有重案組？ 有，全部有嘅，全部有。 咁做水警幾好做喎，因為做到嘢，即係有嘢做嘅機會好少。 嗱，雖然即係可能啲水警唔係好啱聽啊，水警咧有個愛好嘅，叫歡樂差館嘅。 哦，點歡樂法咧？ 咁你可想而知有冇嘢做啦嚇？ 一歡樂諗起伶仃島嗰啲係咪可以好近去？ 啊，類似咧，即係唔使洗頭艇嗰啲，咁就自己搞掂啦。 自己揸艇去，哦，咁又未必。 咁而且呢單案咧，其實佢開頭咧就唔係呢個係兇殺案嘅，可能係意外墮海咁樣啊，所以咧就係變咗講咧就係即時咧就係救人，佢係第一目標咯。 咁無論如何，即係好快呢單嘢就係即係案上面嘅重案組接咗手啦。點解佢哋咁快就會去到懷疑係謀殺案咧？點解咧？ 幾個鐘頭後， 佢哋有啲咩蛛絲馬跡令到佢哋諗起？咦，呢單嘢唔係一個意外咁簡單咧？ 嗱，正話周教練都提過噶啦，即係我亦都係曾經問過究竟傷痕喺邊度啊咁樣。 係啊， 其實就因為呢個傷痕咧，就令到呢單案咧就唔係一間意外墮海咁簡單， 即係個頸上面嗰個瘀痕係嘛？ 因為如果佢係墮海，咁嗰個人想救佢啦，咁個頸嗰度點解會有瘀痕？ 會唔會係佢真係唔識救咧？又喺後邊學人哋托住條頸嗰啲咧，懶係見到人請力又懶係照做，但其實又唔識用力啦嚇，又一對方又掙扎啦，咁會唔會咁樣都扯到佢有瘀痕咧？好似都唔係好出奇。 呢個又唔出奇嘅嚇。 係咯。 不過或者警方想攞多啲資料，所以就請周教練再去補充。即係多啲 details 嘅啫，或者嚇係咪咧？咁但係我睇報紙最初咧，即係我未深入研究呢單嘢咧，我其實睇到成日都睇到人哋話咧，係有人見到佢撳佢個頭落去。咁如果聽翻你咁講，其實係從來冇人見過佢撳佢個頭落去嘅。 因為應該係冇人喺附近㗎嘛。即係你話佢即係周教練嗰個路線係好明確㗎啦。佢經過嗰堆嘢之後，再翻轉頭嗰三四分鐘之內都見唔到人喺附近。咁其實佢落水就係嗰幾分鐘時間啫嘛，咁理論上應該冇第三者或第四者見到水入面發生咩情況，因為連周教練都其實望唔到，係咪先？咁應該就呢個又可能係即係大家係推測或者係假嘅呢個消息。 咁又或者係唔係有第三者，但係有第二者嘛？咁因為咧呢單案裡面咧，頭先都話二人組啦，就牽涉到兩個嘅被告啦。咁一個咧就係頭先喺水裡面嘅呢個周偉基啦。咁佢咧 聲稱 係 個死者嘅未婚夫。 係啦，咁佢當年咧就31歲啦。咁而佢岸上嗰個 partner 咧就叫江佩林。咁當年咧就29歲仔嘅。咁佢兩個咧就點解會喺度出現咧？咁啊，梗係要慢慢。即係細説從頭啦，咁我哋不如聽少少呢兩個人嚇翻到警署嘅時候，佢落口供啦。咁佢其實落咗個咩口供咧？最後我哋聽聽先。 我其實同阿周偉基佢爭咗好多卡數同埋財仔數噶。咁跟住佢有一日就提議，不如殺死佢自己條女去攞保險。佢跳落海嗰下，其實係為咗浸死佢嘅咋，根本都冇心救佢嘅。 江佩林向警方力指，事件嘅始作俑者是朋友周伟基，自己只是为了保险金做帮凶，而且在杀人的最后一刻悬崖勒马。但是周伟基的版本就完全相反。 是啊，江佩林提议谋财害命先，他还指使我帮我未婚妻买保险，说大家可以赚快钱，当时还是他推陈法落海的。 两名被告互相推赃，在庭上继续各执一词，想将谋杀的罪责减到最轻。这个沉沦在罪恶之海的杀人组合，最终会不会因此没顶，亦或被他们逃出生天呢？ 好了，这个江佩林呢在警察呢戳多两戳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个真话出来了。他呢就刚才讲了就交代回原来他的 friend 呢就做保險嘅，咁啊識咗水中呢個死者啦，即係叫陳凡啦，咁樣之後咧就買咗份保險，咁咧就然之後咧就喺呢個保險生效嘅日期咧，即係呢個2月12日當晚咧就帶咗佢呢個尖沙咀呢一度咧，就即係要嚇搞掂佢啦，咁樣而佢咧就聲稱自己係幫兇啫。幫兇啫喎，佢係嚇， 即係兩個都話唔關自己事，兩個都唔係主謀啦。 係啦，咁不如我哋嗱，而家再補充翻多啲 detail 啦，同埋由你哋講翻啦。其實佢哋當晚做過咩咧？呢兩個人？ 佢當晚咧就即係三個人一齊去咗尖沙咀一間酒吧嗰度就飲咗酒先嘅，就可能都係想灌醉嗰個死者先。係啦，咁嗰有個酒保就見到佢哋就飲咗好多揸呢個綠茶溝威士忌。 哇，綠茶溝位自己有冇溝過？ 我通常咧飲 lit 嘅，我自己 嚇，佢就咁齋飲，唔溝綠茶嘅嗰啲，係冇事。咁但係因為綠茶溝位自己好明顯就係飲得多唔知啊嘛，係 咯，會點嘅呢個？ 易飲得多 咯，哦， 易飲得入喉咯，即係好似你啲咁嘅無知少女，咪可以飲好多冇事，咁以為自己冇事，先至醉咗。嗱，咁但係有個問題嘅，其實呢位死者陳凡咧，其實佢係喺啲即係夜店嗰度工作嘅公關嚟，其實佢都飲慣酒嘅喎，咁即係話其實佢一般嘅酒咧都未必可以令到佢醉喎。所以他當晚有人見到他就話他哋飲咗好多渣，咁可能好多嘅意思，起碼都有五六渣啦。即係如果唔係咧，就唔會形容為好多啦。即係可能五六渣之中當中咧，就呢位女死者咧都飲咗大部分。所以他當其時嘅狀態就係醉倒咗嘅。 全部飲曬。 啊，全部飲曬。 咁如果他對呢個男方佢係好有信任嘅，即係嗰個係你嘅未婚夫啦，或者係嘛，會唔會就係冇咗呢個戒心咧？即系唔会觉得啊，佢会怼冧我，然之后会杀咗我噶嘛，系咪先？ 咁我谂佢绝对唔会谂到有呢啲事发生啦。同埋即系应该都系大家系即系经常都去饮酒啊，咁样即系都系倾下偈、吹下水咁饮下酒，亦都冇咩戒心。饮醉咪饮醉咯，佢都扶我翻屋企啫，冇事噶。 咁啊，少少交代啦，呢两个人咧，原来咧就呢、这个又住埋同一个屋邨嘅，住沙田嘅显径村嘅，咁啊识咗十几年噶啦，即系嗰啲沙煲兄弟嘅所谓。咁啊点样识咧就不详啊，唔知点识噶啦。咁就但。但是你有冇睇到咩資料啊？佢點識啊？我又冇睇。 你都不長咯，我更加 點點識都知。 冇話未請到佢嚟講。 我諗喺走廊大家撞口撞面。 倒垃圾嗰陣時見到啦， 係。街坊兄仔嗰時踢波識啦。 咁但係陳凡點樣同呢兩個人結緣咧？我就知咯。咁就因為咧嗰個江佩林咧，即係岸上嗰個同你傾偈嗰個江佩林咧，原來就喺一個著局嗰度咧識佢嘅。即係原來呢個陳凡咧女死者咧，佢係好中意打麻雀嘅。咁啊，佢個妹妹咧就話其實佢家姐唔單止話，即係好似講打麻雀，講到佢好似中意啲即係比較糜爛嘅生活啦，即係又做公關啦。但係佢阿妹話其實佢家姐好中意文學嘅。即係佢好文靜嘅一面嘅，但係佢阿妹就話佢咁中意打麻雀，因為佢攞嚟放鬆自己嘅咁樣。咁但係另一説法咧，就話佢都幾難到嘅，咁甚至乎咧都債台高築啦，同埋咧就有欠債啦，即係佢死之前。咁但係欠債都唔及依兩條友欠債咁勁，我不如講下佢欠債有幾勁呢兩個人。 都唔係好勁，幾廿萬啫。 幾廿萬啫，兩個加埋。 就係咯，點解幾廿萬仲要啊？咁咧用呢個保險， 唔係因為幾廿萬話就話唔多啫，但係要你還都幾係噶嘛，即係你冇辦法就冇辦法咁，你邊度揾嗰幾廿萬出嚟咧？以後係唔需要還，即係你唯有借第二筆錢去還呢筆錢啫。但係你而家點樣借好第二筆錢咧？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同埋你借咗第二筆錢去還呢筆錢，你都係要還噶嘛。咁可能佢都係搞唔掂咯。 嗱，咁原來呢一個周永基咧、周偉基啦，同埋江佩林咧，大家咧都係爭財務公司啦，同埋信用卡嘅錢啦。咁 其實都可以申請破產啦，往上 都係十幾廿。 即係呢啲如果唔係大耳窿嘅數，全部都可以走噶啦。 申請破產就唔係話破產。算嘅，即係有好多手尾跟噶嘛，咁樣財仔咪你過破產咁咪執笠。 喂，財仔唔理佢喎，即係我認識啲朋友咧，即係佢真係新如果你正式嗰啲財仔唔係真係大耳窿嗰啲啊，即係如果你喺夜場收大耳窿借錢俾你嗰啲，你唔好諗住走啦。但係如果你係即係財仔，甚至係銀行嗰啲咧。其實申請破產之後，佢真係唔會追你 嘅 喎。 唔係每個人處理方法唔同嘅。 唔係係嗰啲公司本身都唔會追你嘅，因為佢哋呢啲係預咗一定咁。你如果真係申請破產，你就冇辦法㗎啦。 唔係又話我欠債嗰個人啊，心理。 只不過係佢哋嘅問題，因為佢哋寧願去殺人都唔肯申請破產呢下。 因為十幾萬真係唔係好多啫，大佬。 係啊， 行立花，即係你咁富有，梗係覺得唔多啦。十幾萬有好多隻幾千蚊都跳樓啊，真係。 所以我 咪就覺得 係。所以我懷疑佢哋係唔係淨係爭咁少錢，定係有啲錢係一定非還不可，即係可能真係有啲大耳窿嘅。錢咧，嗰啲你就唔使諗走啦。 因為你知唔知有鬼故王？佢哋咧之前咧，甚至乎搞到咧要去典當手錶啦，即係勞力士攞去咧就當幾萬蚊啦。咁同埋有一次咧，就呢個周偉基咧就試過唔知當到啲乜嘢咯，攞翻800蚊嘅八嚿水就唔知趕住攞嚟做乜嘅。 所以其實應該佢攞紅嘅欠債係比呢個數字更多嘅。 係同埋殺人嗰陣時就唔係十幾萬啊嘛，殺人你攞翻嚟回報就係唔止十幾萬啊嘛。 因為佢頭先咪講咗嗰個周偉基本身就係保險從業員嚟噶嘛，佢就幫呢個女死者陳凡咧一開始嘅時候已經買咗一個重保險喎，都算幾多嘅。 咁其實咧嗱，哇個時間短到不得了啊，真係真係好短啊！嗱，佢二月殺人啦嚇，佈局殺人。咁其實喺之前一年咧，即係零九年嘅時候，sorry 啊，咁佢就七月嘅時候咧，佢就加入咗美國萬通。亞洲公司嘅，咁都幾個月前啫喎。咁跟住咧，然之後佢八月咧先識阿陳凡嘅。咁佢識嘅時候係咪已經諗住啊，要報一個局先去識一個人啦？還是佢識咗佢突然間諗到呢樣嘢咧就唔知啦。咁但係最騎呢就係當時 這個周偉基本身就離了婚的，然後自己有個同居女友的本身，即是那麼吵架的，然後就再認識一個女仔陳凡，就說她是她未婚妻，然後再幫她買保險，買完保險受益人就自己了，自己是誰就是未婚夫了，所以她就不斷跟你說我是她未婚夫， 所以強調這句說話咯， 咁佢呢個嘢係佢唔知係咪有冇意識去講，因為其實佢又唔需要同人講嘅，因為對即係佢要傾保險嘅話都唔係即係同人哋講下有啦，同警察講完冇用㗎嘛，即係都唔關事。咁但係成件事睇返呢，佢真係好有可能係其實本身已經有一大筆嘅欠債，佢係一個比較長嘅時間計劃，就係佢首先加入保險公司，然之後佢諗住設一個夜總會公關，因為點解冇手尾跟夜總會公關又容易識啦，又容易同你熟啲啦，又容易有其他的欠債啊，可能會有其他的所謂仇家啊等等啦，好多嘢咁令到佢認識咗呢個人之後咧，就好似咧佢根本係跟住一步步嘅步驟去準備去，最終就係呃呢份保險。係 咁，佢呃保險啫，咁佢點解要嗌埋個 friend 一齊幫手咧？ 佢一個搞唔掂咯。 係啦，咁佢係一早諗定曬要有一個咁嘅計劃，再揾個 friend 嚟參與啊，還是係揾埋個 friend 嚟度橋咧？ 嗱，如果根據謝所講嘅時候咧，其實是那個是姓江認識了這個女死者先的嘛， 是 姓江認識女死者先，是他介紹 他 認識的， 那如果是推測來說，其實就是姓江認識了這個女死者，而又想用這個保險方式來賺錢，咁於是揾姓周嚟加入保險公司咯。 嗱，咁呢個就調轉咗啦，因為咧，嗱，即係唔知係邊個係真啦。因為其實周偉基最後咧就人哋即係佢雙方嘅口供唔同啦。咁啊，江佩林就話其實周偉基本身佢已經係保險從業員，佢諗到呢個 plan 要去呃保險，先至揾佢江佩林幫手嘅啫。咁同阿王 Sir 講嗰個咧，啱啱調轉咗嘅。江佩林就本身認識咗個陳凡之後咧，就發覺咦呢個係一個財路嚟嘅，不如揾阿周偉基就去加入保險公司，然之後大家合演一場大龍鳳啦咁樣。嗱咁我想問阿教練喺現場嘅時候，你見唔見到呢兩個男人有任何嘅接觸咧？因為一個就可能喺水入邊嘅，一個就喺你岸上邊啦。後來就上咗水警輪咁樣啦。佢哋你有冇見到佢哋有接觸？佢哋冇，因為成個過程佢哋都係分開咗嘅。嗯，係啦。咁我哋冇辦法睇到佢嗰個當其時佢兩個人一齊接觸的時候啊，那個反應是咩咧？因為大家鬼鼠的話咧，可能有啲眼神、 眼神交流啊， 有啲心虛啊，咁嗰啲嘢都會出現。 咁另外，如果睇翻事後反應咧，正如教練所講咧，其實姓江係有悔意噶嘛。嗱、咁而家嚟講，即係如果佢介紹個死者而呃保險咧，其實如果佢有悔意係正常嘅。反而就係我特登因為想殺佢呃保險，姓周嗰個咧，就反而佢嘅反應係正常喎。 即係你意思係姓周嗰個係主謀嘅機會係大啲。 大啲噶， 即系未婚夫啊，主谋机会，但系啦，我觉得系因为佢仲要做埋去，即系认识呢个女死者，仲要即系搞好晒关系啊嘛，成为即系可以做佢未婚夫，系咪先？ 咁要交代清楚咧，就其实咧，当时咧就唔系周伟基一个人落水嘅，咁基本上江佩林咧都曾经跳过落水，咁之所以点解教练初头跑过嘅时候咧系冇人喺个岸边就系咁解啦，因为佢两个都喺水度，咁、但系唯独最后一刻咧，话说啦，江佩林啦个辩方律师啦都有同佢辩护咧，就话。我當事人咧，實在最後嗰刻我好後悔咁樣，就諗住回頭是岸啦，呢啲真係叫回頭是岸啦， 上埋岸添， 所以就上翻岸啦，所以咧先至會有後嚟咧遇到阿教練。 我覺得呢一個又係佢即係一個砌詞嚟嘅，因為嗰度係得一米水咋，佢要即係後悔嘅時候，佢直頭可以即刻救嗰個女仔，根本就唔需要上岸。上岸其實分分鐘冇人喺度。佢成條， 其實佢上岸佢都要好遠先上到岸。 即係我唔理佢游幾遠啦，佢咁樣行嘅行過嚟啫。二來岸上邊一路都係冇人，即係佢哋跳落水之前根本就岸上邊冇人。你點知道你上翻岸會見到人呢？其實呢個機會好低，因為五六點啊嘛。 佢上岸嗰下係咪想揾人求救咧？ 佢係，但係如果佢係想嘅就，如果佢係佢想走，咁我唔知啦。佢可能諗我想走啊，但係見到人之後冇走啦。但係如果佢真係後悔，佢想幫個女仔嘅話，其實佢喺水中就幫到佢啦。 系咯，即刻揈開嗰個周圍， 可以幫佢可以做到嘢噶嘛？ 其實另外一個處境噶嘛，另一個處境本來係兩個一齊殺嘅，到真係殺嗰陣，佢唔殺咁解啫嘛。 即係話周慧基同埋江佩林其實一齊跳落水就想即係 想殺啦，即係到你真係要殺人嗰一刻。可能你唔殺你咪走。 唔係，王 Sir 嗰個版本咧，就係佢冇諗住去要最後去救，但係起碼佢我唔瞓，我唔殺啦，你殺埋我瞓啦咁樣咯， 係 咪啊？ 即係臨殺退縮嗰啲，即係 臨殺退縮就唔係佢喺口供上面嗰種叫做所謂回頭是岸，希望揾人救嗰個死者啦，即係 回頭是岸，你先幫咗自己先。 佢純粹幫自己，佢可能佢自己想 幫自己， 佢自己騰雞啫。咁其實佢唔係後悔，佢騰雞 啊驚嘅。點啊？鬼故王眼斬斬係咩啊？ 唔係，我都認同阿王 Sir 所講，即使佢其实是 落去諗住一齊殺，但係喺呢個過程裏面諗下都係唔好啦，唔好就走翻上嚟，走翻上嚟咧啊，咁件事出咗事嘅時間，佢覺得佢走咗上岸咧，對於佢嚟講有利啊嘛，佢梗係話我諗住上嚟揾人救啦，成個口供對佢有利啊嘛。 咁另外仲有處境嘛，即係話你臨殺退縮，跟住一上咗岸之後見到仲殺緊，但如果佢死咗，你都脱唔到關係啊嘛。咁於是話：啊，不如揾人嚟救下，可能殺佢唔死咧。咁起碼嚟講都得到身啊嘛。 我覺得簡單嚟講，佢係想走啫。一句講曬，因為佢亦都上翻岸，見到撞到周教練係好彩啫，即係唔知邊個好彩定邊個唔好彩。 咁咪佢根本 根本佢就唔會見到人喺嗰個情況，佢可能走幾分鐘嘅路程都唔會見到一個人，所以其實佢上岸咧，純粹係自己走開嚇，走咗先係走自保走嘅啫。咁、但係當其時即係話嗱，又相對啦，嗰個周偉基一路都仲喺下邊。即係如果佢唔係見到阿周教練衝落水嘅話，佢可能仲係呃緊嗰個死者落水、因為本身個死者咧，其實 判斷唔到死尾嘛。 其實死者跌咗落水，如果佢唔係撞到啲石嘅，即係我哋見到頭先問過啦，嗰啲頭啊嗰啲係冇流血噶嘛，即係佢冇受傷啊嘛，佢唔係撞暈咗或者撞到、即係甚至死咗，佢嘅死係因為窒息。佢窒息嘅就其實我咁淺水就算佢突然間就算你飲醉咗咧，你落到水咁樣浸一浸咧，你個人會醒嘅，即係潛意識就會彈翻起身，你會起翻身。既然你起到身，你企到嘅咧就唔會有事。咁好明顯佢係俾人落咗水之後係咁壓落去嘅。咁即係周慧京一路冇上水，佢係一路都仲繼續做呢個動作，直至見到有第三者落嚟嘅時候，佢就縮手啦。佢就話自己係未婚夫，我救唔到佢啊，我唔知點做啊，咁你搞啦咁嗰種，即係佢係純粹成個過程就係咁樣嘅啫。其實周慧基就一路都係殺人，咁但係呢一個江佩林係咪真係有悔意咧？定係佢只不過係、 佢唔係悔意，即係我意思即係話佢係殺唔落手咁解啫。 其實可能係、或者佢做咗少少嘢，但係佢又要 未去到咁狠咯。 係啦，即係佢可能諗緊一啲嘢，就係佢諗一啲環境正功，希望將來有利。其實佢都好蠱惑喎。即係如果佢真係諗到話頭先，我希望想見到人，我有份即係去求救，我咪到時落口供，我會有利啲咯。如果佢諗呢啲嘢嘅話，其實佢都好 係咪咧？教練啊，我自己而家 feeling 頭先聽你咁講咯，我覺得佢 因為佢上咗岸嘅時候，佢教練講過佢嘅眼神好飄好閃縮噶嘛，佢唔係真係求救嗰只、如果你真係我好後悔啦，我而家好後悔，我一定要揾人救佢，我又救唔到個女人，因為我唔夠周慧基打，咁、我又唔知點做，我唯有上岸，希望我真係見到。 但你諗下嗱，佢驚聽到連電話都唔敢報警。即係如果佢有份報警，人哋會話你，哇！你其實都好想救佢㗎，你即刻嗱嗱聲報警。 所以我就話佢其實唔係真係咩，佢可能係一個計劃嚟嘅。佢其實驚，佢連電話都唔打就、因為佢唔知自己，可能佢真係唔知點講，費事自己講錯嘢啦嚇。即係第二件事就係、再揼一揼波鐘。即係由你去打又拖一段時間，即係其實佢未見到即係佢冇電話喺手啦，佢話聲稱啦，我唔知點解冇啦。咁但係即係其實可能佢做好多嘢，其實都只不過係令到個將來個口供咧有著數。 喂，佢有冇諗到咁深謀遠慮咧？我覺得佢就純粹一個即係冇乜應變力嘅人嚟，我真 係。或者我哋又聽聽阿周教練落口供嗰陣，你落啲咩口供咧？ 佢當時話係咯，好驚。我唔相信佢會有咁諗到咁多嘢。 即係岸上面嗰個人。 係啊係啊。 但係佢個眼神好閃縮，同一個正常好驚嘅人咧，即係會望住你求救。即係如果我好正常好驚，我望到一個幫到我嘅人，我就會好開心，因為。挖咗支有救，我希望你幫到我嘛，我眼神一定望住你啦， 心虧嘛， 求救啊嘛，但係佢完全係飄忽，即係自己好似喺度作緊古仔，向你做一堆戲，我唔知佢係即係臨時臨急做啊，定係諗定。 咁殺人初體驗係咁噶啦，大佬。 唔係，因為其實嗰個叫衝擊都好大，點解嗱？最初當佢哋一齊諗住去殺人，其實佢嘅動作諗住推落去啫，一下啫，一下其實是一個勇氣嚟啫嘛。我呢個係用佢推咗落去，佢死咗，死就死，唔死唔死一件事啊。但係而家發現唔係喎。佢落咗去，原來咁淺水，佢落去仲要呃佢喎。喺呃佢嗰個過程裏面咧，其實佢真係佢過唔到，過唔到噶。原來殺人係咁殘忍嘅， 因為要親手做。 係啊，你原本推佢一下就好簡單啦，而家唔係啊嘛，你呃佢頭落去啊嘛。 因為嗰兩個兇手咧都冇遇過當其時水退，而水退原來真係退到咁嘅，即係大家都唔知嘅。 因為如意算盤應該就係話擁咗落去浸死咗。咁我 就 OK 啦， 走咯， 系嘛？佢即系饮醉酒， 咁都应该要有个 跳落去 英雄救美嗰个。 咁冇嘅，我两个都唔识，我就唔耐都吹。 我唔使行下，唔见嗰个人啫嘛，冇你唔 我唔跳都冇人。 但系佢会唔会为咗饰演，所以佢系咪都会跳落去咧？本来谂住吓，我唔知啊。 唔需要嘅，其实你一班人行下唔见到嗰个人。跌咗佢唔出奇噶， 就有佢啦嘛。但系因为佢岸上边咧有绑，你睇翻呢个图片咧，佢有啲水泡咧，其实就系绑喺岸边，系俾你啲人见到人遇溺咁啊。咁佢最少做嘅动作都要抌个水泡落去嘅，即系啲。咁我谂佢都会照做嘅吓。 系啦，但系又要交代翻少少。原来呢两条友咧，原先咧就有第二个计划噶。 系点咧？ 谂住咧带佢翻去深圳，就扮成一个遇劫。 即係報一個預劫嘅局嘅。 嗯嗯。 咁咧，但係佢哋亦都買埋咧膠手套啊、刀啊呢啲噶啦嘛。但係咧，但係唔知點解去到最後就改變計劃啦。 嗯，因為覺得驚咯，同埋喺大陸，如果你一捉到係打靶嘅話， 我諗 咁你諗都諗下，即係嚟香港打嗰啲。 咁另外一樣咧，即係如果大陸嚟講，如果殺咗佢咧，你唔係咁快會發現到條屍啊。 哦。 啊、即係除非你指證、你冇理由話 我自己知道條屍喺邊啦， 你唔會噶嘛，係、嘛？即係最多發現一個人俾人殺咗，咁大陸公安有排查噶嘛？啊，咁查一輪先知證實嗰人死咗，當嗰人證實嗰人死咗之後，你先攞保險喎。我而家唔係喎，第二日你就知嗰人係買保險咯、啊。 因為一個公眾地方係咪先？如果即係遇溺咁又揾翻條屍咁啊，好正常。 不過我唔知佢哋嗰個劫殺係諗住自己落手啊，定 係買保險？問題就喺呢度啦，就係如果你自己落手，嗱，你一個新手，你唔係殺開人咧，冇睇開啊花家姐節目嘅，你唔係殺開人，其實你會選擇攞把刀定推人落海啊？ 因 為其實你攞刀殺人你要見血啊嘛， 我都係想講呢樣嘢。一見血其實個心理嗰個阻力會大好多咯。 咁另外因為咧就係牽到保險呢、這個環節咧，佢如果就咁推落海咧，佢跟條屍揾唔翻啊，所以佢都特登落海掹翻條屍就其實， 如果唔係就漂咗出去。 你唔知漂邊噶嘛？你漂咗去、 不過咁佢始終喺個即係內港啫，咁啊即係又喺嗰個環境之後漂極都仲有個譜，因為佢好快就報警啊嘛，可以。咁、我諗又未必去到好遠，同埋其實佢哋揀過嘅、個 location， 即係頭先我哋講過啦、你五六點嘅時候跑步，原來一個人都冇，我都唔知道原來咁少人啦，少人到係咁零。 因為佢哋其實係之前誒做過 research 踩過線嘅喎，踩過線。 係啦，因為肯定係冇呢個閉路電視。 係啦，佢仲連閉路電視都諗埋，咁其實佢係完全揀正嗰個位置去做嘢㗎啦。 話唔定之前佢哋有好多晚去過嗰度睇下嗰個時間有冇人喺度。咁但係教練又未出嚟跑步，所以就冇。 所以佢從來都見唔到有人。如果從來都見唔到有人嘅話，佢頭先嗰個動作跑上嚟呼叫就係好有問題嘅，係個潛意識好奇怪。你根本就平時都見到冇人，你踩線都見到冇人、如果你真係突然間想上嚟揾人求救咧，係 OK。 調翻轉佢以為你係鬼喎。 嗱，我想問阿教練，當時佢揮手嗰陣咧，佢塊面向呢個海定係向住呢個陸地咧？ 向住陸地嘅， 向住 陸地嘅， 向住 即係向住你嘅， 即係有目標嘅，見到佢先至有即係向住你求救噶嘛，係嚇咁，所以。唉，一切都是整定啦。 因為其實佢其實都幾蠱惑嘅嗱，如果佢兩個係真係繼續呢成場一場戲，即係甚至上岸，即係佢唯一嘅錯誤咧就係唔知個水咁淺，唔係一拱落去就浸死咗。佢發覺佢要用手去 補飛， 係去補飛嘅話，佢哋有少少亂咗。但係佢哋發覺兩個落去補飛唔使啊，跟住可能嗱，佢發覺其實唔需要，因為嗰個女死者本身都醉咗咁緊要，反抗能力就唔會太大啦，而且個男人都咁高大啦，一定大力過嗰個女人啦。於是會發覺一個人就已經可以制服到你，唔使你上去，你快啲揾人揾個第三者嚟，其實係幫助到佢現場嘅證供物啦。第三者落過去救佢，救唔到啊，或者第三者見到我其實揸住個水泡救佢，當其時我的動作全程救佢㗎，即係點解你咁個差人都會問佢點解你唔去救佢？我一落去已經同咗個周教練講，我好驚啊！我唔識游水，我好驚啊！我全部解釋曬，即係有個第三者去講翻佢哋嘅口供，就比較可信啦。即係如果你直接同個差人講嘅時候，佢就差人話吹水啊你。但係如果你有第三者，我睇到唔係啊，佢一嚟佢已經話好驚啦，係佢感覺當時反應咁咧，就可能令到你可信啲。當然啦，但係亦都係穿咗好多嘢，就係買保險嗰樣嘢啦。 另一推測啦，即係如果係當時喺岸邊嘅花家姐咧， 係 佢唔會跳落水啊嘛。咁其實佢又揾個目擊證人啫嘛。就打得好衰唔衰啊？如果周教練。周教练跳落水，咁变咗嚟讲就系 都系 咁属水性嘅周教练， 即系佢谂住第三者未必落去帮佢手噶嘛，只不过多个人睇到。 你谂一百个人之中有几多人会跳落去啊？而且嚟讲，你嗱跳唔跳落去诶，仲有一个原因嘅，因为已经有个人喺下边啦嘛。 系系系，你谂住佢会救到佢嘛？咁浅。 咁而且嚟讲，你都睇到佢哋冇唔系即时危险啊？即系如果有人浸咗落去啊，没咗顶啊，咁你就觉得系危险啊？但系问题你睇到个人喺浮咗喺水面咧，你唔会谂住落去救佢噶嘛？ 所以阿周教练话都有犹豫过少少噶嘛，系咪先至你谂啲咩咧？嗰下即系你迟疑嘅系乜嘢咧？ 系冻嘅又嘅， 系啦， 同埋因为你唔觉得咁危急系嘛？ 初头系嘅，因为我见到一个啫嘛、 因为见到个女仔个始终佢个头都喺个水上面， 系啊，浮浮沉。 但系离远你已经见到佢，可能即系都系昏迷嘅状态，都唔系挣扎紧啊嘛， 冇挣扎。 系啦，所以你觉得佢昏迷咗。 所以最后就算危险都跳落去先啦，咁样即系救人为先啦。吓、咁但系即系成件事你其实会唔会系根本个女仔喺个水嗰度，其实佢哋都观察咗一阵，睇下佢系咪真系未死咧，先跳落去咧？可能都觀察咗一陣嘅， 佢哋應該發覺 女仔可能 個女仔可能企到起身添啊，因為你咁樣推咗落去之後咧，佢潛意識係會浸一浸水就起翻身。 因為如果佢哋 冇受傷嘛， 佢哋由始至終如果冇跳過落去，其實可能佢哋係唔會有事噶嘛。 但是那個女仔會個口供話佢推我落去啊嘛，個女仔唔係昏迷咗，佢只係醉啫嘛，佢都知道自己係拉屎俾人推落去。 所以佢哋都要都幾肯定佢係死唔去先要跳落去噶嘛。 被逼跳落去啫， 被逼跳落去噶嘛。 係，但係我只不過我想講啦，佢殺人就係毫無疑問噶啦，佢自己都認咗啦。但係呢、這個佢哋話邊一個係主謀嗰樣嘢咧？其實我覺得佢兩個口供都係有可能，佢哋分分鐘又其實兩個都係主謀，係一齊去策劃呢件事嘅。咁而呢個江佩林其實係。根本都是一樣殺人的，只不過他的角色呢是上了來扮求救， 咁推裝就正常的，係嘛？許冠王 唔係，我覺得咧，佢就好一樣嘢，好戇居啦，自己跳埋落去嗰下咧，其實就算佢唔死咧，因為飲醉酒啊，任你講嗰啲説話嗱。我個死者而家死咗冇講啦，到如果到時唔死，即係話唔係佢兩個推我落去咯。 咁你可以 其實三個人飲醉酒，我係咩？我推咗落去咩？我飲醉酒，大家飲醉酒啊嘛，我推咗落去我都唔知道，明白？仲有得拗啊嘛。 但係佢其實諗除咗呢一點之外，佢淨係諗佢係要借呢句真係殺咗佢，因為佢報咗佢好耐啦嘛，可能亦都等錢使啦，即係要還錢啦。 即係驚佢唔死， 過唔到呢個機會又等幾時先再殺佢咧？如果過唔到，因為仲危險，因為你報過警啊呢單嘢，咁啊揚咗少少，你下次再揾個機會。杀佢又好难啊嘛，即系更加引起。 同埋因为太过急水啦， 系所以佢唔好理啦。 重要就佢一定要死嘛， 系一定。 即系如果佢唔死咧，即系其实佢可能真系唔死嘅，所以咧佢哋点解落水系一定要去死咁解？ 系啊，直头系链住佢条颈落水啦。 咁呢个要补充一个好重要嘅一点咧，就系荒谬地咧，就系呢个二月十二号咩日子咧？就系啱啱呢个女死者嗰份保险咧生效嘅日子嚟，即系催涨，即刻 即系急到咁样咯。 啱啱嗰十二点凌晨，跟住。五個鐘頭 咁，佢哋真係爭人好多錢，佢真係要好快還錢，好快要攞到嗰筆錢。 佢仲要殺人之前咧，冇幾耐咧，佢係諗住即係呢個周偉基咧喺公司啦，佢係保險從業員啊嘛，佢就幫佢咧就想加大多100万嘅保險嘅，但係公司就唔批啦。咁唔批又咁啊都正常喎，係咪啊？之前已經買咗個280， 因為你啱啱買完又冇咩特別嘅理由去加啦，可能佢哋都會穩陣起見啦。因為同埋佢都係一個新 嘅人嘅身價嘅呢個。 同埋嗰個女仔本身係公關，會唔會即係頭先我都問過，都做咗少訪問啦，揾咗個保險從業員問過啦。即係其實公關嚟講咧，呢個職業都對保險從業員嚟講咧，佢哋都會有啲concern嘅，即係都會查多啲嘢。 有少少危險嘅， 係啦，即係比較敏感啲嘅職業啦。咁所以可能會即係都會查多啲嘢先啦。咁但係初頭嗰份就 pass 咗嘅。咁錢係邊個供咧？就係周偉基每個月幫佢供4000几蚊。但係佢本身呢份單係佢自己做噶嘛，佢本身攞咗 commission 噶啦，係嘛？ 冇錯啦， 即係其實佢冇蝕到，佢就只不過盡快。但係佢急到咁咧，就係好明顯，佢真係等錢使啦。 但係急到咁係咪真係好愚蠢咧？呢件事即係你咪人哋即係肯定都你瓜田李下啦。 咁啊冇人想做蠢事嘅，做嗰陣一定係得噶嘛。啊，但問題估唔到呢個天意或者啊許廣話整定，即係唔係 都整定啦。 咁如果 蠢都係整定嘅， 唔係因為水退。 不是因為呢個渣打馬拉松， 咁基本上就係個骨都唔定 嘅 喎。 未必嘅，我覺得咧，就算你去到最後尾，保險公司都會查你噶嘛。 係啊，太明顯啦。 係啊， 太明顯啦。 你就算你呃到差人啦，差人真係咁蠢啊都好啊，你呃唔到保險公司嗰班啊，唔係佢一定會 check 噶， 因為死人咁同埋。你又是買保險的人， 仲要生效啱啱過咗12点钟喎，咁巧 喎。你查佢都要證據先證明到佢係有陰謀㗎。 咁你講得啱，同埋可能有排都唔賠俾佢，咁佢都瀨氣。 唔係㗎，去到某一啲階段咧，如果保險公司覺得可以，佢都會報警嘅。 係啊，係啊。 好啦，咁我哋嗱，喺講翻判刑之前咧，講少交代少少啦，陳凡本身嘅身世啦。咁佢就死嘅時候就34岁嘅。咁佢本身咧就喺內地呢個湖南嗰度咧。就嚟香港啦，但係中間咧經歷咗兩三段婚姻，就曾經咧就嫁過去嚟香港，就因為中意咗一個人啊，一個做散工嘅咁樣，咁嗰個男人後屘都有上庭啦，就即係都講翻即係原來佢當時就有即係外遇啊，咁呢個女人就覺得啊，不如原來你咁嘅，會帶埋個女人翻嚟瞓嘅，有冇搞錯咁？咁然之後咧，佢就離咗婚嘅，咁啊搞到咧就最後識咗呢個周偉基咧就姊弟戀。因為佢34岁啦，大佢3年啦。咁佢以為就諗住揾到個好歸宿啦，所謂。咁點不知就原來係即係一個自己係一個即係獵物嚟嘅嚇。會唔會真係識咗佢之後先諗呢樣嘢就真係唔知呢個。 我直情覺得個即係聽翻成個報告，我覺得係真係佢哋係揾一個獵物啊，即係唔係識咗呢個人先慢慢去諗，直頭佢哋因為等錢使就諗一個揾到錢嘅方法，就係呢個方法。 就揾一個公關。 而佢哋係兩個一齊去。 去合謀嘅，就冇話主謀與即係揾人幫手之分。其實我覺得佢哋兩個一齊諗出嚟 嘅。係、嗯、咁，但係嗱，而家聽落去就好似覺得係咪周偉基諗出嚟嘅多？但係阿王 Sir 就認為都係啊，即係江佩林係一個主謀嘅機會大啲係嘛？ 唔係，我都認為啊，周偉基做主謀嘅，即係。即係只不過係江佩林啱啱手上面有佢需要嘅人咁解啫， 有曬啲牌喺度。咁、嗯、但係上到庭嘅時候咧，呢、這個江佩林咧係守備過嚟嘅喎。 嗯， 周偉基係次備過。 守備過同次備過其實係咪有分？ 一般嚟講咧就係、是、按嗰個認罪先有次序嘅，即係如果你有一單合謀嘅案啊、哦，或者諸此類咁樣啊，咁、唔一定係守備過係重罪嘅。咁點解我哋成日覺得係守備過係重罪咧？咁通常拉咗阿頭先拉其他啲馬仔嘛，嗯、所以好多時個阿頭就排喺第一。 嗯，好似最大嗰個就係守備過，通常都叫做叫啫，議論咪嘅。咁最後個判刑係點樣咧？ 咁啊嗱，江佩林咧就係一個守備告啦，嗯、然之後啊周偉基就次被告啦。咁啊，通常守備告個罪名都重啲噶嘛。今次咧就調翻轉啦。咁啊，周偉基咧就判咗呢一個終身嘅反而。 嗯。嚇咁啊，謀殺罪名成立啦。 係啦，咁啊守備告咧，反而咧就判廿一年喎？點解咧？因為咧最後咧就係、是控告佢呢個係交替控罪啊，即係陪審員，因為原來咧陪審員咧我未。我想不到呢單案，我哋可以傾咁耐，傾即係傾到由朝頭早傾到夜晚八點幾都未傾完，咁、要過到第二朝咧，先至再繼續傾啊。咁、所以佢哋都掙扎好耐，我諗即係陪審員都唔知點判。 即係就係嗰一點啦，就係話佢係咪真係有後悔過？即係 係 嗰樣嘢，同埋佢係咪因為周偉基主使佢因為一時貪念先至參與呢一點啦？ 所以最後佢係告佢係蓄意呢一、這個叫做蓄意謀殺。咁、咧就判咗21年。咁啊， 21年都唔轻噶啦， 都唔系少嘅，系。 21年咁啊，意图谋杀 ，sorry 唔系蓄意，意图谋杀，意图啫。 嗯，其实系，其实对佢，我自己觉得系轻咗噶啦，因为我觉得佢直情系谋杀啦，唔系意图谋杀。 咁我又睇到报纸、又引述阿周教练讲，话即系判得太轻。 系咪啊？你点睇啊？ 系咪你讲噶？你自己证实下啦。 定系啲记者屈你啊？ 依个你自己证实嚟噶。 我都唔系好记得。 真系权力。咁 你觉得咧？你觉得个判刑咧？你认为点睇？ 都合理嘅。 都合理，你覺得？ 如果俾你自己即係當其時個感覺，或者加埋你睇翻啲案情，你覺得你喺你心目中嗰件事係點樣？係咪真係佢兩個一齊去係合謀啊？定係話其實嗰個所謂未婚夫會係主謀咧？ 應該兩個合謀，我覺得就 兩合謀，即係兩個嘅角色都係均等。 咁應該兩個都係謀殺喎。 但係嗰個江佩林，臨尾可能驚。 你覺得佢真係驚？當其時見到你， 但喺法律上唔可以咁樣嘅。如果你係有本身你有呢個意圖去謀殺一個人，唔可以因為你臨時驚，咁我就判你輕啲。 但係最後都係嗰個陪審員信唔信你啫？嗰個辯方律師拿住呢一點啊，嗱，佢點解咁驚啊？因為佢騰雞，佢後悔咯。其實佢騰雞唔係代表佢後悔噶嘛。佢只不過落唔到手。 點樣都好，你最後你點做都好啊。但係總之你有份去策劃呢件事就已經 係一個法律觀點嚟嘅。 謀殺 係啦， 即係如果以前嚟講咧，就係大家同罪，即係所謂連坐化啦。你冇喐手，仲要企喺側邊都入罪， 但係 而家嚟講，因為人權高漲啊，即係就算你哋係成班人打佢咧，都要係真係打死佢嗰人咧，先至謀殺。 都要睇計翻邊個係最大罪咁。係 啦，咁如果以呢單嚟講咧，即係話首先最後個現場就唔係呢個姓江喺身邊啊嘛，喺呢個姓周喺身邊啊嘛。咁而講即係最後令到死者死亡嗰個係因素咧，就姓周嘅一定高過姓江噶嘛。 咁我想問下周教練，你喺庭上作供嘅時候咧，即係有冇主控啊嗰啲有冇問你？你覺得江佩林係個反應係點啊？咁樣係咪？即係都要講。 有啊有啊，我話好緊張啊。 好緊張。有冇話佢好似有啲後悔咁啊？ 有提到。 哦，你都會 話。咁你可能就幫咗 啦。好似有提到，我都唔肯定。太耐啦，真係。 佢可能會引導你嘅辯方會話你 冇錯， 你會唔會當時佢係有少少疑慮啊、焦慮啊、好擔心，即係佢用好多唔同嘅字眼令你覺得係啊，佢係焦慮擔心。 加上佢真係咁諗啊。 係，咁佢當時有可能有咁諗，但係即係冇諗到咁詳盡噶嘛，或者會將成件事又喺合後睇翻啲報道之後，你先會綜合資料。咁所以啲報道係會影響你嘅諗法噶嘛。但係當時你唔會睇啊嘛嚇。咁都唔緊要，呢個你直接嘅諗法講出嚟啫，啱嘅。 嗱，判咗案之後咧，即係大家聽咗個節目都七七八八啦嚇。咁咧就通常呢啲咁嘅協助警， 仲有排聽㗎，唔係七八八， 即係嗰啲集啊。咁啊，協助警方破案嘅市民咧， 係 咁通常都會頒呢個好市民獎啊嘛。係啊，即係甚至即係如果你真係有表現得出色咧，係頒一個特別嘅好市民獎㗎嘛。係啊，咁大家聽完呢一集咁嘅內容啦，你覺得阿周教練值唔值得攞個好市民獎？ 梗係值得啦， 佢仲落海救人喎，係啊，落海救人啊，應該啦。 嗱，呢個咪冇天理咯，係冇好市民獎嘛？ 係點解嘅？ 點解咧？ 點解咧？ 有冇好市民獎就唔知點解啊？ 咁好市民獎，我想問係邊個決定頒唔頒嘅？知唔知咧？ 都有评审委员会嘅， 个评审委员会 好似你话头先话有一年有十几个都系颁一个， 一年有三十个好市民嘅，咁其中有一个就系特别杰出嘅好市民嘅， 点样特别杰出啊？ 即系最叻嗰三十个之中排头位嗰个啦吓。 咁三十个另外嗰啲系咩啊？ 都系好市民咯，即系 普通杰出好市民， 普通杰出好市民，即系 非常杰出好市民， 即系可能举杯除吐痰嗰啲咯吓。 嗰啲係區議員做嘅喎，即係個交通燈柱控多兩秒嗰啲。 咁點解周教練冇獎㗎？ 啊，點解咧？ 我問我警察嗰邊㗎，佢話因為我只係落海救人，而唔係幫佢哋查案咁樣，即係同關 case 完全唔關事，可以話 係佢哋嘅查案，係佢哋嘅， 係佢哋查案， 唔係佢查。 你冇幫佢查案啫，你有救人嘛？救人咪好市民咯。佢哋對於中文嘅定義都係有問題。 同埋周教練其實咧係喺口供嗰度咧，其實嚟講都係。提供一啲破案線索嘅， 係咯，好緊要喎、 啊。即係你話係嗰個人個反應啊，佢當時對答啊，其實呢啲係整單案件係最重要嘅嘢。 哇！咁佢要幫你破案先係好市民，咁差人咪全部好市民？ 唔係，其實我想講一樣嘢咧，即係撇開一個市民嚟講啊，一個警察落水救人啊，最低嘅、啊、已經有一個 compliment 俾佢嘅。 即係有個獎勵， 即係唔好講話攞唔攞啲咩獎章啊！最低啊，已經起碼有一個 CP 嘅 compliment 俾佢，即係警務處長嘅表 揚獎狀，係 啦，係啦，最低演嘅，你落水救人啊嘛， 係咯 嚇，咁唔公平。 其實落水救，即係其實嗰個仲要係警察職責嚟㗎，記住係職責咯。 但係佢都會表揚， 都會表揚佢啊，即係啊， 唔公平。 點解一個市民落水救？ 我哋可唔可以即係 會攞唔到獎咧？ 提名翻啊，周， 尤其我咪會嗱，唔緊要，我哋今日咧， 我哋 我咪 一千幾萬， 唔係我咪會頒個獎。 我補充翻啊，鬼王講一樣嘢先，即係其實嚟講甚至破案或者係有份參與警員咧。其实都有张交易状，应该系咪？ 系啊， 但系呢单案又冇喎。 嗯， 冇噶。 啊啊，因为呢单案咧系负责，即系比较最负责嗰个警员咧，就叫冯耀明警长啊。 嗯， 咁你都知嘅， 当然啦，即系我哋啲吓。咁咧，但系咧问题咧，佢亦都冇一张交易状，佢只系得到个金域假日嘅嘉许啫。 咩？ 点解啫？ 金域假日， 即系嗰啲猪肉奖啦，即系嗰啲。 咩金域假日？即系喺个酒店住啦嘛？嗰啲。 咁咧就补充啦啊。咁啊，周教练虽然攞唔到啲好市民奖，但系咧都无辜辜啊！即系点解冇无辜三个字咧？就 系 呢个海事处颁咗个奖俾佢。 咩啊？ 系咩奖咧？ 嗰个落海，至于跳海落海救人就会有。 系啦系啦，冇错。 咩奖嚟噶？你有冇带上嚟？ 冇啊， 系一个章嚟。 一个奖牌， 奖牌， 好似水运会咧有分嘅，50米同埋100米，你跳咗成50米啦，咁你攞到50米呢一个之后 系啦，即系海事处嘅奖就话凡系同海有关，而你喺海嗰度咧救过人咧，海事处 咁，我觉得呢个奖应该有，咁如果不嬲都有，应该 梁好市民系咪佢 duplicate 咗 ？duplicate 咗佢即系 唔系啦，是但猪肉奖嚟嘅，同嗰啲唔系。 但 系 头先阿差人话你冇帮我破到案，所以你冇个好市民奖，咁咪真系好无厘头啊 ！Sir， 我唔系帮你手破案，我做好市民啫。 系咯，捉咗查噶嘛，我都 即系我帮手救人都系一个好市民嚟噶嘛。 不过我谂要谂一谂就系咪真系好，因为我都唔清楚啊。好市民奖系咪真系一个定义，真系要同嗰个案件个侦破有关？如果系咁嘅，就冇得拗咯。 系咯， 系啊，因为。如果救人是另外一件事，救人因为海事处颁咗 侦破噶嘛， 唔系噶，我好似好简单， 二五仔先帮手侦破， 好似好简单， 二五仔咪实 有一个 case 就系、是都有十几年前我当然嗰阵时冇当差啦，已经，我喺呢个叫做咩街嗰条金鱼街隔篱嗰条咧，即系 花园街， 花园街，咁咧就有啲即系。人打荷包，咁就但系个女人嗌抢嘢，跟住咧我咧就揸住扎花嗰阵时，我就执咗扎花，跟住我自己就追到，但系已经卸咗货，喺中途咧其实有几个人交货，系啦，根本就冇嘢攞到。其实咧当时候咧，因为我冇谂过攞唔攞咩奖咁样嘅，我见到有人话嗌抢嘢咪追咯，原来系打荷包，早啲出声话打荷包， 有咩分别啊？ 因为打荷包会睇系冇人。佢真係卸貨俾人啊嘛， 係、 啊，因為佢呢啲佢基本佢啲唔係香港人嚟嘅，全部都係佢當時嗰班係越南人嚟嘅嚇，佢、應該咧我就要留意一下啊，其他有中途卸貨俾人啦，佢話搶嘢唔同，搶嘢通常都係單槍匹馬去做， 所以小心啊，花姐，下次你搶嘢。 非禮定咩嗰啲，你講得清楚啲，即係觸發唔同嘅。即係如果你係非禮，我就有佢啦，即係肯定 抽水 老吹老吹咁唔理你啦。 少少啦，其實啲好市民獎就同警察冇關係嘅，其實佢即係一個建議， 佢一個提提議，係啦。 只不過警察唔提名你，你就冇得。 即係如果由呢一個角度，我都係周教練就絕對應該攞啦。佢喺十零度嘅低温之下跳落水救人，大佬。 所以咪海事處俾咗過去咧，因為我嗰個 case 就係咧後屘，因為其實喺度誒，佢哋喺度誒攞緊口供嘅時候咧，其實。都有 CID 已經跟我講啦，佢話如果佢拉到咧，佢嗰陣時未拉到啊嘛，因為現貨唔喺度嘛，拉到其實咧佢哋都會提名我講咗嘅嚇，但係問題我冇諗呢樣嘢嘅，係啊，因為我自己當個差嚟諗呢啲嘢把鬼咩啊，但係問題就係、是、其實。我哋要睇清楚嗰條嗰條例係咪咁樣寫咯，係同案件有關啊。 咁啊真係要 check 下啦，不如阿王 Sir 你 check 下啦。喺你未翻西安之前， 呢個真係要問一問啦。 真係要問 啦，唔緊要啊，我哋其實迷會係會頒個獎項俾 你。我哋而家頒俾佢啦， 已經係好市民啦，多謝你， 多謝多謝。 我覺得咧，即係講真嘅，即係我覺得陳凡咧，陳凡啦呢個女死者咧，即係在天之靈一定會好感激你咯。如果唔係，喂，唔係你嘅出現。佢兩個真係逃之夭夭， 係啊，可能即係真係會 攞唔攞到保險一件事喎，係咪先？無法無天喎，真係係咪先？所以咧 ，OK 啦，呢個係上天俾你嘅任務嚟，同埋今日好多謝你做我哋嘉賓，同我哋講翻呢件事啦，親述翻呢件事嘅過程啦，同埋即係經歷啦， 好重要。如果唔係，我哋即係睇報紙會遺漏咗好多嘢。 同埋今年佢好似唔跑馬拉松喎，係嘛？ 係啊，只腳。可能傷咗， 傷咗哦， 咁唔好跑住啊！係咪十字韌帶整親啊？ 誒，膝頭骨痛 啊！我都係喎，啊，介紹個醫生嚟先， 我做 friend 啦， 介紹個醫生嚟先。 好，多謝曬啦，祝你生活愉快。好 ，OK， 好，拜拜， 拜拜，拜拜。 有一樣好重要就係飛咗啊！王 Sir 最唔中意嗰個， 一腳踢咗出嚟啊！ 就係花家姐已經踢走咗佢啦。 今集的題目咧係阿花家 姐指定要阿上官師傅講。本身原本個題目咧，花家 姐好想聽，花家 姐就今日我唔喺度啊，不如下 幾衰？你話呢啲主持人咩主持人嚟嘅？自己唔喺度咧，又唔俾人哋講。 臨時就要阿上官師傅轉個題，都係花家 姐自己想聽，佢永遠揀曬自己中意嘅。 你假設我哋三個人行下山，我突然間唔見咗，然之後你周圍都揾唔到我，以後都揾唔到我，依世都揾唔到我，咁你會點啊？ 由佢咯， 由佢咯， 由佢咯，唔係點啊？ 死嘢啊！成日讲我坏话，睇住嚟啊！我唔会就咁算，睇住嚟啊！我唔会就咁算。